安安眠药混入汤之后俾个仔服用，等到个仔喺梳化入睡之后，用充电线勒死儿子，被告之后服食老鼠药同安眠药。三名精神科医生诊断被告患有严重抑郁症，案发的时候受到妄想性障碍和精神错乱困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8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908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2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蚊，升5蚊；阿里巴巴292.2，升7.4；建设银行5.5毫。建设银行是报5.5毫半，是升2.9毫。小米集团23.2，升7.5毫。美团点评267.2，升2.2。中国平安83.8，升1.1。工商银行4.44，是升2毫。比亚迪股份129.3，跌5蚊。香港交易所361.8，跌2毫。中芯国际19.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1，瑞士法郎8.468，澳元5.493，加元5.864，新西兰元5.118，欧元9.0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7,6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97美元，卖出1,905.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过咗加州花园。就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锦绣花园有意外，龙尾过咗加州花园。而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園都是有意外，中快線受阻，車龍排到過了深井交匯處。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園的中快線有意外，龍尾過了深井交匯處，經過的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道路之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海丰园。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最后，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窝尾；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接近美林村。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 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当你听到呢个 message 嘅时候，我已经离开咗苏动音乐，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不过我留低咗份心意俾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昼5点，你记住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面有个精壮嘅男人，佢拎住一个写住苏动两个字嘅玉佩，佢就系你嘅真命天子啦。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咪苏。 你咪音乐，骚动音乐。 咁下个礼拜搞到咁啊！sell 肥美同精壮嘅要， 唔系嗱，最紧要系咧，我认我肥美，你边忽精壮啊？呢位先生， 唔系你哋方想谂咩两个字？我唔知行开一阵，跟住翻嚟就话：喂，谂到啦，精壮肥美啊，不如咁，好啊，咁啊。 你唔讲要系饮食节目啊？ 最紧要系真系冇乜形容词俾到你啊！你明唔明？唯有用住精壮先啊！但我内心系充满不舍啦，同埋不甘心噶。 不甘心点解？ 不甘心点解咧？ 你边忽精壮啦都话，我认我肥美啊！我哋欢迎啊！ 欢迎我哋今日嘅特别嘅嘉宾啦，系啦，就系你喺啱喺五至七嘅时候都会听到佢嘅，就系邱国成啦。咁日波成，嗨！ 嗨，大家好啊！ 系啊，嗱，因为咧，我哋觉得应该咧，即系有冇听过半杯水嘅理论啊？系啊，即系咧，譬如一个节目完嘅时候咧，你冇谂去完。 系， 我哋今日咧尝试将个角度扭转，成为一个新嘅开始。 哦， 系啦、 啊， 我哋走去就揾一个新嘅开始，就系嚟紧嘅拍档就系波盛同埋严琼啦。 系啊，系早开始啊，我哋而家。 但我坐喺隔篱，真系我有种尴尬嘅。 点解咧？ 点解啊？ 我可能同我想象当中嘅邱国成系好唔同啊，因为即系喺 近距离核突啲哦， 系 完全精壮乜都见唔到，佢半杯水理论得翻一半咯。 系啊，你有一加仑咁多，边止一杯啊？漏出嚟啊！ 嘅脂肪 唔单止系水咁简单，系油水嚟。 但你尴尬因为咩啫？ 我觉得因为同佢开始准备节目一段时间以嚟啦，我觉得佢同我想象当中嗰个人系好唔同的。 系 佢好老嘅原来。 我应该当系赞美咧，其实。 即系因为佢有谂嘢噶，原来。 未必系赞美嚟噶，你有谂嘢啫嘛，谂听啱唔啱嘅 啫。原来有脑 啫嘛， 好多人都有 嘅第二件事系咪咧？ 好多人都有，大家都知道啦， 咪就系咯。 你对住佢，你系再 mean 啲嘅。 梗系啦， 佢拉屎落去， 咪系咯， 唔 mean 几时 mean 啊？ 咪就系咯。 好啦， 但系我哋今日咧就唔系就咁系 mean 啊 mean 啊 mean 咗两个钟嚟 嘅， 系啦。咁啊，因为佢系嚟紧呢个苏动音乐嘅主持人啦，系啦。咁我哋今日就梗系邀请佢上嚟，即系以歌会友咁样啦。 喂，你真系好劲啊！ 点解啊？ 我哋以前曾经访问过啲同事咧，都系好高级数嘅前辈嚟噶。系啊，你系最 即职位好高级 哦耶， oh, yeah. 或者年资好高， 系我嘅荣幸。 系啊，恭喜晒！ 有人俾人访问喎，谂下 系啊， 我访问人又多啫，有人访问我讲音乐 系啊。嗱，咁咧我哋就揾阿波盛咧，今日就系拣咗四首，对佢有啲影响啦，有啲故事嘅歌嘅咁样，系啦，咁啊睇下。你嘅音乐品味点咯？ 第一首梗系拣啲好似好偏咁样抛下大家啦。 好偏啊？ 都唔系嘅，我当年嗰次好偏，俾佢抛到添，咁快已经甩水。第一， 你对住佢，你又系甩水啲。 梗系啦，我对咗咁多年都系咁啊。 咪系咯。 嗱，第一首咧 系 就系 Mika 呢一位音乐人嘅呢首叫 Grace Kelly 嘅。 哦， 系呢一首咧， 冇偏啫， 冇偏啦。其实我 派噶， 系当年由嗰时我唔知咩叫派台歌嘅，但 系 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听嘅呢只。 你可唔可以留佢半条命？因为下个星期一你片到佢一地都系。 冇嘢噶，我 哋下个星期一好大 火重生啊嘛！佢呢啲火凤凰 系 啦。佢中学嗰阵时点啊？后生仔。 中学嘅时候咧，可能有唔少人经历过 就覺得大家都聽緊即係香港嘅歌嘅時候，覺得自己聽外國歌咧，好似型少少咁樣嘅。 我明啊， 係啦。咁我嗰陣時我真係唔記得咗點解會認識到 Mika 嘅呢首 Grace Kelly。但我第一次聽嘅時候，我係記得原來咧係可以一隻歌係有咁多假音唱，而你覺得好舒服啦。因為嗰陣時聽歌嘅時候係大家追求緊要真音上到好高音噶嘛。但 Mika 咧佢係可以用假音唱，而我係唱到。呢個係好緊要， 唔好追問啊！ 我都喺度， 千祈唔好叫示範 你。 No， 我就係搏你哋會唔會叫？你唔叫咪仲好？ 因為我知佢一定唔俾，所以我忍住咗。係，我好想㗎本來。 因為咧嗰陣時我係會模仿唔同歌手唱歌嘅，模仿過譬如張學友、李克勤都有嘅。係，咁但係 唔好追問啦。 係，千祈唔好追問。係，係啦，咁但係咧。Mika 係我聽到哇，佢嗰啲高音嘅假音得，於是乎咧，我中午嘅時候，我第一次鼓起勇氣參加學校嘅歌唱比賽咧，就係攞 Mika 嘅呢只 Grace Kelly 去啦。 哦， 而嗰陣時因為唔識點樣去人聲啦，最後係清聲唱呢只歌，仲要自己編動作喺一個音樂室度，有啲老師喺度初賽評判，然後自己做嗰啲踎低起身轉身啊，然後佢個 chorus 嗰度會不斷數唔同嘅顏色。 攞一個 TVB 嗰啲形式去到演繹呢首歌。 細個睇好多 TVB 啊。冇辦法啦，咪先？ 我淨夾唔到個颱風喎。 係啊，完全夾唔到噶。跟住佢中間 chorus 喺度講唔同嘅顏色嘅時候，好有節奏咁咧，就會舉手指左邊啦、右邊啦、下面啦咁樣樣，即係做呢啲最 cliche 嘅動作。 即係佢攞到草蜢嗰只熱情心包。 冇嘢，熱情心包嗰只嘢嘢嘢係啦。嗰時唔識啊嘛，中五啫嘛，因為咁跟住就攞咗呢只歌去參加比賽嘅，咁就覺得哇，全部同學參加一定都係典型唱即係嗰啲香港嘅歌手嘅歌嘅時候，突然之間想挖下啲評判， 咁挖唔挖到？ 梗係挖唔到啦。 咁佢哋 都挖到嘅，覺得哇咁難聽嘅，快走啦！嗰種挖咯，應該係我 feel 到。 所以冇入到決賽。 梗冇啦，我自己唱都好緊張噶，因為嗰陣時真 係。我係評判，我一定會俾呢啲人入決賽。 梗係啦，咁有娛樂性， 擺上台俾人笑 啊！冇錯啦。 系咯，好过佢谂啊！当时几好啊，即系佢嗰个音乐路就喺中学嘅时候就俾人截断咗啦，咁样点知下个礼拜一至五开始佢翻嚟啦， 我哋吹紧乐坛啊，嚟做节目。 但你嗰時有冇深究呢首歌係講咩咁樣？ 我嗰陣時有睇歌詞嘅，因為聽啲歌手講咧，即係表一隻歌嘅時候要知道啦。咁嗰陣時佢係講話佢想。即係為咗 fulfill 別人嘅期望嘅時候，然後你就我做乜嘢都得㗎，咩顏色啊，咩情緒都得，你中意就得啦。咁其實有少晦氣，因為呢隻歌再之後睇翻就係佢作嘅時候係因為嗰陣時佢去佢個 record label 嗰度唔知試音定係乜嘢，總之公司嘅人就話不如你唔好咁樣唱啦，你用乜乜乜嘅方法。咁佢完咗之後就好嬲啦，即係就覺得點解我要成為別人呢？係啦咁樣，咁跟住所以佢裏邊其實有一個人物出現咗咧 ，Freddie 咧就係Queen 嗰個主音啊。Freddie Mercury 啊嘛， 系啊， 系啦，系啦，咁咧佢嗰阵时出道嘅时候就俾人话佢把声好似佢，咁所以佢就特登将呢一样嘢放咗喺个歌词里边嘅，咁呢个都后屘先知嘅，咁但系读书嘅时候对于即系人哋想你点呢啲冇乜所谓啦，唔 care 啦，咁知道就算，咁但系到大个再听翻嘅时候就觉得，开始明啦，有啲系啦， 咁你觉得大家会期望你做一个点样嘅音乐节目啊？ 专业，而家预告俾大家听，专业我唔敢讲。有种新嘅风格咯，新浪潮啊，新浪潮音乐节目。 唔系最紧要，大家唔好带住音乐节目嘅嗰个包袱去睇优过性咧，你就觉得好 match 噶。 你当系一个人咁睇得噶。 头先阿琼讲音乐节目嘅时候，佢个头都窒埋，大佬。Do I repulse you with my queasy smile? Am I too dirty? Am I too flirty? Do I like what you like? I could be wholesome, I could be loathsome, guess I'm a little bit shy. Why don't you like me? Why don't you like me without making me try? I try to be like Chris Kelly, but all her looks were too sad. So I tried a little Freddy. I got an answer to my him. 最矫情的问题首歌有这么多色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什么颜色、啊、 我不如我回答先我就快变黑白了 为什 么因为你刚才一直不给我追问但我现在真的很想 问你怎样清唱这首歌你 清唱很好听、啊佢降低80個 key 都上到嘅，你咪即係想示範你 不如留翻呢一個彩蛋，我哋喺下個禮拜下晝五點到七點嘅時候，你一開波你就回應呢一個嚴瓊嘅問題啊！ 好想聽， 留翻呢個一條尾 問啦，你試下到時。 我唔會 開個假音環節啦，你就知。 佢話你係假音，承受假音。 假音啊！前面嗰啲就即係跟翻佢咯，係啦，即係嗰段時間就補充少少咧，因為嗰陣時 MSN 咧，即係呢個網站咧，佢有啲 live show 睇嘅，咁我嗰陣時係咁 loop 佢呢首歌嘅 live show， 因為佢 live show 同 CD 基本上真係冇乜分別嘅，咁、 哦、 我就覺得哇， 同李克勤一樣喎、 啊， 咁樣 係啊，當然有啲 咁你覺得你學到啲咩？不斷 loop 個 live 之後， 就覺得我自己應該都唱到，所以咪參加歌唱比賽咯，係啊。 所以啊， 完啦好唔好？ 系啊，完呢只啦，完呢只啦。 叫啲小朋友唔好玩咁多电脑系啱嘅。 系啦，今日我哋做紧嘅嘢咧，就系如果表 talk show 嘅咁样。系啦，我哋揾阿波成啦，咁下个礼拜佢同阿严琼就会系喺五至七嘅时候咧，就呢个 show 做音乐啦。系啦，咁我揾阿波成上嚟就拣下一啲对佢影响深远嘅歌嘅。 系 啦，咁啊，头先就有 Mika 嘅 Grace Kelly 啦。 系。 第二首系咩啊？ 第二首咧，因为我谂呢四只嘅时候，必须一定要有陈奕迅嘅，因为陈奕迅。嘅歌係我諗我真係比較最熟㗎啦，喺咁多歌手裏面、 嗯、 因為點解會開始聽陳奕迅係嗰陣時中學跟啲同學去唱 K， 咁嗰陣時係未有特別鍾意某啲歌手或者特別真係好鍾意聽歌，但我班中學同學全部男仔啦，就鍾意陳奕迅同埋周杰倫嘅，由以呢個陳奕迅為勁啲嘅，所以每一次去唱 K 呢，成個 list 全部都係陳奕迅，咁、 嗯、 我就覺得咁既然我會參加呢個聚會嘅話咧，我想投入一啲，所以第一次去完之後完咗翻屋企就唔 需要辛苦大家， 即係聽多啲陳奕迅啦，起碼下次可以識得跟住哼啊！ 你點首 Mika 入去啊嘛，即刻融入到大眾。 佢可能想揀翻啲都係超高音嗰啲。 有試過喺 K 房點 Mika 嘅真係，但係因為佢嗰啲version 係即係冇佢人聲。咁跟住陳奕迅嘅時候，的而且嗰班同學唱歌真係比我好聽好多啦，所以我係冇嗰種大膽嘅程度去唱嘅。咁就開始留意啦。咁但係今日揀陳奕迅嘅呢一首咧，應該是我觉得最代表我的故事的其中一首，就是人来人往的、 嗯、 即起前奏那一个钢琴我会起鸡皮的了已经、哦、是了，因为这首歌里面是有两个我认识的女仔的故事是在里面的、 嗯、 是了，当初这首歌为什么会系啦，突然之间玩啲心情嘢咁， 系咯， 系啦， 失恋啦， 我好将佢冷眼旁观，你谂住讲心情故事嘅嗰个感觉， 快讲啦。 嗱呢只歌第一次 click 中到我咧，嗰阵时系喺内蒙古一个观星团大学嘅时候去嘅。咁喺个 trip 里边咧就坐长途巴士，咁嗰阵时就带住个 headphone 就听用 iPod 听紧嗰啲歌，咁啱啱咧就即系成只碟都系陈奕迅噶啦。咁嗰阵时就嗰程车无聊就同一个女同学，你当佢叫做Bella 啦。咁我同 Bella 就倾开偈，就讲紧啲感情嘅嘢。咁因为喺我读大学嘅时候咧，有一个叫 Amy 嘅女仔咧系我好心仪嘅。咁、大家都玩得好 close， 基本上一入学咧大家就一齐噶啦，即系一齐玩啫，但佢拍紧拖。 係啦，咁但係一路都好想就係如果佢散咗咧，我就可以乘虛而入啦，咁樣樣嗰種狀態嚟嘅。咁但係已經佢嗰個觀星團咧，可能開學已經成差唔多一年多啲噶啦。我同嗰個 Amy 都冇辦法一齊到，第一心裏邊都掛住佢，而阿 Bella 即係身邊喺旅遊巴坐隔離嗰個都知嘅。咁嗰程車就喺度講我啊，真係好掛住佢啊，乜乜乜啦。咁阿 Bella 又講佢又有自己心儀嘅對象乜乜乜啦。喺嗰一刻，我哋大家突然之間就諗起一句歌詞，就係、是。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即系我哋大家心仪嗰个人，同而家坐喺隔篱嗰个人系另一个人嚟嘅。咁所以经历咗呢件事之后咧，呢句歌词就成为我同阿 Bella 即系好 close 嘅 friend， 而家都会即系见面倾偈咧，即系一句攞嚟讲笑嘅一句对白咯。即系，唉，无论自己中意咩人都好，经历咩唔知点解次次喺隔篱嗰个都系你嚟嘅啫，咁样样。 搞错啊！咁 系啦。咁所以呢只歌喺我心目中记载咗两个女士，就系、是、Amy 同 Bella 咯。Bella 就系因为呢一只歌令到我哋再 close 啲，我哋一个回忆。但系呢只歌本身个歌词讲紧我好挂住或者好心仪个女仔就系 Amy 啦。同埋 Amy 系真名嚟嘅， 唔系全部唔系真名嚟嘅，系保护证人组。 你之后有冇得到过 Amy 啊？ 冇啊。真係冇噶，冇啊！咁而家佢其實已經結咗婚噶啦，咁跟住就我冇乜點樣再聯絡咯。中間有再拍緊拖嘅時候，又即係同另一個女仔拍拖，但係又同 Amy 又再 close 啲，但係一路都冇辦法一齊。 咁你同阿 Bella 最 close 去到咩階段？ 最 close 去到即係做啲咩啊？會你意思？ 中意咯。 你哋兩個啲對話真係好得意。 拖過嘅。 哦，冇啊，完全冇啊！但係會揽住影相咯，即系毕业嘅时候会喺即系中大百万大道嗰阵时，唔知啲咩活动咧，即系企喺 library 前面咁样，咁样搭住咁样影相嗰啲咁，即系好似家姐同细佬嗰种感觉咯，或者阿哥同阿妹冇乜所谓嘅。 好多啲嘉宾咧上到嚟咧，令到我好唔开心咧，就系铺到个头大啦，咁样，然之后因为个歌词真系吓，其实你讲笑歌词系咩？ 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 张 开， 身 边 竟是 谁？ 我谂大家都会幻想就系眼睛张开嘅时候，你可能喺床上面啊，或者做啲亲密嘅事情嘅上面啦。咁你铺到件事咁大嘅时候，跟住冇啊，我眨一眨啊，你仲喺我隔篱咁样。 我都冇讲过系床，你啲谂啫嘛。 Fine， 你直情污蔑咗陈奕迅呢一首歌嘅意境。冇人同我攞相机出嚟影佢鸡皮噶，有冇起鸡皮佢而家？有冇？ 哦，真的有喎、 啊！哦，系咩？ 同埋你皮膚真係幾差喎、啊！ 走開啦你！ 朋友已走，幫升職的你舉杯到凌晨還未夠，用盡心機拉我手，纏在我頸背後，說你男友有事忙是藉口，說到終於飲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除下了他手信后，我已得到你没有，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快乐有天总过去，爱若为了永不 失去，谁勉强娱乐过醉，爱若难以放进手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时间会走，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攜着手，但什么可以拥有，潜在那镜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十八个事务委员会当中，建制派议员已经取得共十六个委员会主席席位。福利事务委员会和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仍然未选出主席。立法会今日有九个事务委员会就延任之后的新一个年度选举正副主席，其中民建联的梁志祥当选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经民联的梁美芬当选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的陆仲雄就当选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海关在青衣海关验货场一个货柜内检获大约9710公斤怀疑受管制紫檀木材，估计市值大约600万元，是海关今年破获最大宗走私紫檀木的案件。关员透过风险评估拣选和查验一个从阿联酋抵港并且准备转运至内地的货柜，检查之后在货柜内发现怀疑紫檀木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调查。在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说陈同佳是杀人犯，距离台湾涉及司法管辖权和很多公权力运作，香港政府应该和台湾政府进行司法互助。对于潘晓颖母亲的公开信，希望台湾政府能够简化程序，同港府放下歧见，尽快让陈同佳赴台投案，接受法律制裁。苏正昌话非常同情被害者的父母，希望他们要求香港政府赶快让杀人犯绳之于法，不让陈同佳在香港自由四处走动。到访华盛顿的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徐旭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韩联社报道，徐旭在会后表示，韩美双方一致认为促使实现两韩终战宣言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密不可分。徐旭指出，两国同意继续巩固发展韩美同盟关系，形容韓美關係發展不應該受到美國大選影響，不過兩人未有深入探討防衛費用分擔問題。另外，韓聯社引述專家報導，北韓在勞動黨建黨75周年閱兵儀式上所展示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重量比火星15型的導彈更加重，估計重大約100噸，貌似是多弹头导弹，但是未知道是否已经成功研发所需技术。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4点，系升239点，总成交金额97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2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8蚊，升6蚊；阿里巴巴292.6，升7.8；建设银行5.55，系升2.9；美团点评266.2，升1.2；小米集团23.25，升7.5；中国平安83.65，升9.5；工商银行4.44，升2.1；比亚迪股份128.3，跌6蚊；港交所362.2，升2毫；中国人寿18.48，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7610蚊，系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31美元，卖出190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中快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去丁九。另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意外啦，都系未清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石湖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政府总部对开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龙压道。大坑道上行近住法国国际学校对开一段比较繁忙的龙尾在乐活道回旋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乐桥位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天后庙对开那段比较车多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一段是挤塞，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头先讲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系有交通意外，位置咧就喺中大对开，咁一带咧系挤塞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请你小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波城，当你听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骚动音乐，去了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 不过我留下了份心意给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5点，你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有个肥美的女子，她拎着一个写着音乐两个字的玉佩，她就是你的真命天女了。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不是骚动， 你不是音乐，骚动音乐 喜剧来的嘛。 我是真心期待下个礼拜苏导音乐的故事的发展会是怎样。 咁我都是。 而家个 trailer 咁样 keep 住听，以为个主持名叫肥美同埋星座，一摆一后面同埋节目名连埋一齐。 跟住加埋个口号，你咪苏导， 你咪星座。今日咧，我哋三點半鐘之後啦，我頭先已經有係阿精壯嘅波城咧，係啦，就為我哋介紹咗即係影響佢心願嘅兩首嘅歌啦，咁樣樣係啦，咁啊仲有兩首嘅 quota 嘅，咁啊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波城呢個主持人佢嘅音樂嘅生涯係 啦，同埋品味 係如何嘅， 特登要簡闊啲啦，係咪？ 係， 所以頭先有英文歌，有香港嘅廣東歌， 係 第三隻嚟啦。日文歌， 哇，好嘢啊！ 好嘢咩咧？ 系啊，直情可以去做环球榜啊！你 唔系啊，天空海阔啊， 唔系数日文歌噶，天空海阔先数日文歌噶。 有冇留意柜台？ 梗系冇啦。 嗱，简嚟呢一只日文歌咧，歌名叫做 Silly，S-I-L-L-Y。咁啊，呢一位嘅唱嘅歌手咧，个名咧叫做加入里欧。其实是一个译名嚟嘅，嗱，加入咧，家庭个家，进入个入，呢个系真系佢本人真实嘅姓氏嚟嘅。咁原来话喺日本呢个姓氏已经即少见噶啦。咁但系咧后面里欧其实系译名，即系 Leo 嘅译音啦。咁系一个女仔嚟嘅，唱呢首歌嘅时候 ，Silly 咧系大概19岁左右。系啦，咁但系点解佢叫 Leo 就系因为佢唔知公司啊，即系觉得佢嗰对眼好似首重自重。系啦，一套作品里边嘅一个角色叫 Leo， 对眼好似咁，就帮佢攞咗佢个姓，咁啊再加埋 Leo 呢个名，咁做咗啦咁。 哦， 系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 所以你应该都系睇样先听歌啦。 都唔系噶，听声噶呢个。 哦，系咩？ 系啊，听声呢只又系我自己一个几得意嘅准则，我中意嗰只歌就会起鸡皮啊，其中一个准则。呢只歌系会嘅。咁因为 咁你逢礼拜四讲鬼故嘅时候，啲歌咪全部都转。 又唔一定噶，又唔一定起噶嗰啲，嗰啲头痛啫嘛，听到。sense 入边咪 好开心，我而家终于脱离鬼故嗰种咩氛围， 系啊，个个都好想听啊，咁样 加入里欧啊， 系啊，加入里欧。咁呢一只歌其实嚟自一套日剧叫做《为了 N》就系英文字母 N。咁佢系即系臭佳苗嘅一个改编嘅作品嚟嘅，即系一啲即系推理小说嗰啲。咁其实嗰时睇咧， 冻咗头做咩而家？ 揿住个头有少头痛啊嘛， 有鬼咁样， 唔系纯粹攰啫。咁因为我睇呢一套日剧其实都几年前嘅，咁但系睇嘅原因系因为《何来贤人》嘅呢一个男演员啦，系啦，咁跟住睇嘅时候咧，初头我会觉得个节奏好慢咁，但系后屘再睇落去我就开始即系投入到啦，因为呢一只歌喺呢一套日剧里边咧系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即系佢每次起亲。呢只歌個位咧，都係一啲好意境好強嘅嘢。咁大概個故事其實係講緊有幾個年青人喺日本，佢哋住喺瀨戶內海嗰邊嗰啲島仔嚟嘅。咁佢哋好希望就係離開屋企一啲束縛傳統嗰啲束縛，去到大城市嘅東京讀書，然後有自己嘅人生咁樣。咁但係總之中間就發生咗一啲意外。咁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topic 講就係愛係乜嘢，咁成日都會問㗎啦。咁但係嗰個女主角個演員名叫榮倉奈奈，咁佢講一樣嘢就話愛咧，其實係會為對方去一同承擔一啲罪孽啊，類似係咁樣罪行啊。 唔講你同阿瓊嚟緊嘅發展， 係啊， 我哋兩個有啲咩罪孽咧？ 唔知啊，搞我香港樂壇嘅罪孽啊，一人承擔一半咯、啊。所以點解要兩個主持咧、 啊？你負責罪孽，我負責心重，好冇？ 你咪罪孽， 你咪心重，哇！罪孽心重、啊， 一個罪孽，一個心重，騷動音樂，好嘢，好嘢，好嘢。喂，以後可以從呢個方向諗 trailer 喎，我哋諗到一啲形容詞就可以咁樣做啦。咁 講翻你做日文歌， 係啦。咁而我而家再睇完嗰套日劇，再聽翻呢一隻 Silly 嘅時候，因為 Silly 裏邊佢講緊嘅嗰個歌詞都係符合翻頭先講呢啲 topic 嘅，係即係你年青嘅時候，你會做一啲好傻嘅事情。咁跟住我點樣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咧？會唔會被屋企束縛到咧？咁所以佢每次因為聽呢一啲嘅因為我幾中意聽日劇啊或者電影一啲原聲帶。細個我諗最初開始聽係聽 Step Up 先嘅，其實即係睇哇佢跟住跳舞好似好勁嗰啲歌，咁跟住我就上網開始揾嗰啲歌，又慢慢開始去到讀書嘅時候會聽 soundtrack 嚟温書嘅，因為冇人唱啊嘛，咁就會聽交響情人夢日劇嘅一啲啦，跟住去到大學嘅時候會聽 Transformer 嘅 soundtrack， 因為佢行啲啊嘛，你要醒啊嘛個人。咁跟住去到入電台嘅時候，因為做 mixing 咧，嗰陣時都有啲同事前輩等等都教，就係話你可以聽多少少 soundtrack 嘅嘢，因為嗰啲本身佢去可能佢 produce 嘅時候有一啲意境諗住咯。 咁嘅話可能係幫助到你去 mixing 嘅時候會帶到出嚟，咁、所以就開始再揾多啲喺即公司 library 嗰度。咁、然後我發現咧，日劇嘅 soundtrack 咧，我覺得係被使用嘅次數會多啲，容易啲嘅，因為佢嗰個 arrangement 咧，同外國譬如電影等等嗰啲唔同。因為外國嗰啲我發現佢好多時候係成個 orchestra 去做，然後慢慢 build up 咧，冇一啲好 sharp 嘅位去做我哋譬如三秒啲 trailer。咁反而日劇嗰啲係會容易啲做嘅，同埋嗰個 style 近翻我哋亞洲一啲劇集啊，或者個音樂嘅。嘅 taste 啦，可能，咁所以就開始會聽多啲日劇嘅原聲帶啦。咁然後我一近排我都會突然之間即係拿起手就喺嗰啲串流平台聽翻。近排譬如聽翻 Hero 嘅原聲帶，咁好得意嘅就係我發現原來我幾中意嘅日劇嘅原聲帶咧，都係嚟自伏部龍之呢個音樂人。頭先《家鄉情人夢遊》啦，跟住頭先 Hero 啦，同埋最近《半澤直樹》啦，原來都係伏部龍之去處理嘅咁。係啦，但我形容唔到點解我會中意呢啲嘢。咁但係有陣時就係當我睇完嗰套劇，然後我聽翻嗰啲音樂咧，你會諗翻嗰種感覺。畫面未必完全記得，但你會記得喺譬如喺 Hero 裏面，即係木村拓哉佢嗰啲奶奇啊，或者佢點樣好認真去伸張正義啊，嗰啲 feel 會出翻嚟咯。咁我就覺得即係原聲帶啲 soundtrack 係有一種。好神奇嘅地方，咁但系谂咗好耐，即系拣边一只嘅呢一度，咁但系如果播啲纯音乐又好似难搞少少，咁所以我就拣系即系主题曲方面咧呢只《思念》，我就觉得我系中嘅。 OK， 哇，好知性啊！ 系咯，我都觉得系， 同埋知识好丰富，好渊博、啊。 又唔好咁讲， 系啊，好啱做音乐节目啊！你真系 犀利啊！ 又话一个罪孽，一个心重头先。 系啊， 冇啊，你摧毁香港乐坛啫嘛，你可能振兴紧日本嘅乐坛咧。 有冇起雞皮啊佢？ 有，同埋都話太乾啦，搽啲 cream 啦，大佬啊！ 哦，哇！你以後咁樣做訪問好危險喎，訪問啲 artist， 俾人知道嘛？ 係啊， 所以喺訪問裏邊唔會播歌，淨係講啊。咁咪得？ 好難叫個 PR 喺佢隔離，係咁望住佢有冇雞皮嘅。 或者我聽講咧，你話如果啲歌好觸動到你咧，你會起雞皮喎。我即刻播一首俾你聽下。冇啊，你冇雞皮喎，真係唔中意啊！ 好誠實啦，唯有咁講啦。我個人最誠實噶啦，你俾只歌我聽，我咪俾隻手你睇下咯。 或者你同佢講，我最近啲雞皮唔係好醒啊。 係啊， 可能佢哋想聽真話嘛，咁可以、哦、啊。 係、 啊，我同你講，唔係好多人承受到真話嘅， 所以話可能。 好啦，嗱，咁啊，波盛咧，今日會揀四首，即係對佢嚟講幾有意思嘅歌啦。咁啊，頭先呢首即係講到佢中意聽 soundtrack 同埋點解啦，咁、嗯、樣。嚟到最後一首咯，四點前。 是我一嚟一谂就谂到呢一只，呢、 嗯、 一只歌咧系 so called 开启咗 EDM 之门嘅一首好重要嘅歌嚟嘅，系、 啊、 因为好中意听 EDM 嘅，咁跟住其实听 咧又开始打碟咁样， 系啦系啦，即系由开始中意听去到不断睇 festival 之后，就觉得不如自己都试下啦，咁样即系一步步咁样行。咁呢一只歌系扮咗一个非常重要嘅角色嘅，呢一只歌咧就叫。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嗯。特別咧，咁首先呢一隻歌原本嘅 original version 咧，就係、是、荷蘭一個好出名嘅 trance 嘅 DJ， 係、 嗯、 啦，就係、是、Armin van Buuren。 嗯， 咁但我揀呢個版本咧，反而就唔係原本 original version， 咁、 嗯、 就係、是W&W 嘅 remix 版本。咁、嗯、W&W 咧係一對即係、就是、二人男子嘅組合，咁佢哋都係嚟自荷蘭嘅 DJ、 嗯。 咁但係佢哋玩嘅曲風好唔同嘅。咁但係我嗰時點解會聽到呢一隻歌咧？我記得幾年前係有唔知啲串流平台 sponsor 有一年自己試聽啦，咁樣又好開心啦，終於有人揾到可以做呢啲嘢啦，咁跟住就瘋狂咁用啦，咁樣 好開心收到 coupon 啲 friend， 梗係啦，做咗冇耐有人咁樣啊嘛， 做得好， 咁啊跟住就瘋狂揾啲歌嚟聽，跟住有一次咧就聽到呢一隻歌就係仲要係 remix 版本，喺、一個咩 album 裏面我好記得嘅，就是、Tomorrowland。呢一個外國大型電子音樂節， 我好想去一次。 係啦，跟住嗰時唔知咩嚟嘅，上網睇完之後就哇，真係好想去。佢真係幾日幾夜喺一個户外營地咁樣就聽歌咁。咁裏邊聽到呢一隻歌點解會咁中我咧？就係佢呢一種即係 EDM 佢呢個 remix 版本咧、嗯，有啲人叫做 big room 啦。big room 嘅意思即係佢嗰啲鼓聲好勁之餘，佢嗰個 subwoofer 個 bass 係好強。嗰種感覺就好似你喺一個好 festival 嘅導向嘅一啲歌嚟。 嗯 咁嗰時聽到就係佢通常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format 就係佢會一個 build up， 即係通常你聽嗰啲電子歌，佢會有一陣好密嘅嘢去到 build up 你個情緒，突然之間一下 drop 落去嗰啲叫 drop 咧、我第一次聽到呢一隻歌， 一下 drop 落去叫 drop， 係 一下 get 到咩叫 drop， 你一 get 到啦係咪？ 咪一下 drop 落去， 係啦。就好似喺度爬山爬跑最頂嘅時候，懸崖跌咗落去咁樣嗰種感覺，係啦。咁跟住我嗰時聽到佢呢一個嘅，我唔會理你嘅，我繼續 係 啊。 我終於明白你嘅堅強，某程度上可能嚟自跟佢做咗百年節目啊！佢呢 ，suppose 你應該都有，點解你冇咧？ 因為我見到佢兩年半，我兩年半咋，同你八年比，真係我未夠堅強。 咁然後我第一次聽到呢一隻歌仲有 remix 版本嘅 drop 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哇，原來呢個世界啲歌係可以咁樣樣，我未聽過咁樣樣嘅歌㗎，一路聽到。咁然後我就開始去揾啦。咁嗰段時間咧，我記得我係學緊 beatbox 嘅，咁嗰時跟緊 RX 去學 beatbox。咁嗰段時間除咗學之外咧，咁佢會講下即係有啲咩類型嘅歌，大家可以翻去聽。咁好似聽到呢只歌之後，就攞咗翻去上堂，就問佢：哦，咁樣聽到只好正。咁喺個上堂嘅時候，佢就會用個喇叭就播出嚟咁樣樣。咁當然我唔記得關於 beatbox 嘅啦，但係總之我記得係一個咁樣樣嘅情況之下知道咗。然後我就開始追住去揾呢啲唔同外國嘅即係一啲 producer 啊、DJ 所做嘅歌。咁所以呢只歌係。是啊，我第一次聽到就覺得好神奇咯！原來歌係可以有一種咁樣樣嘅玩法。 哦，你而家仲有冇 keep 住有呢一種驚喜啊？可能聽唔同嘅音樂作品嘅時候， 有因為 EDM 其實佢唔係一種 genre， 佢只係一個概括嘅名詞咯，即係好似運動咁樣樣咯。但你旗下會有足球、籃球、羽毛球嗰啲咁噶嘛？咁我而家就係發掘緊運動旗下唔同類型嘅嘢。咁而家我會中意聽咧，就係一啲其實都好複雜，因為而家我發現原來外國佢哋做呢啲 EDM 咧，佢已經將唔同嘅 genre 撈埋一齊。佢可能前邊嗰首歌係 house 嚟嘅，後面咧就 hard style 就瘋狂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樣，佢可以咁樣轉。咁但我自己比較中意一啲咧，就叫 trap 嘅類型。咁而家嗰啲玩叫 hybrid trap 嘅意思咧，即係嗰啲一啲變種啊，混合嘅一種 trap 就係，因為 trap 本身咧。 係 hip hop 嗰種 groove 咧，就叫做 trap 嘅。 嗯， 係啦。咁因為佢講緊嗰陣時嗰啲喺外國一啲可能黑人社區裏邊，佢哋一啲可能後巷啊，一啲危險嘅地方，佢哋會叫嗰啲做 trap。 嗯， 係啦。咁但係而家佢變種到就係嗰啲聲，你係每一次就有啱啱講呢只歌嘅驚喜。哦，原來聲或者音樂嗰個 flow 係可以咁樣樣嘅，你估唔到啊！每一次都 係。 咁所以而家開始揾就一啲 bass music 啊 trap 嘅嘢去聽。 係，咁呢啲你可能而家聽有啲廣東歌嘅嗰啲歌手 producer 都希望將呢啲 element 放喺廣東歌度，就變咗你唔使話啊廣東歌都係嗰啲咯，因為冇可能性好低啊， 都唔係 其實好多可能性嘅咁樣。喂，嗱，咁我哋起碼頭先你聽下波成，即係佢即係對好多唔同類型嘅 音樂 係啊，同埋你知道佢人咧，即係如果佢中意嗰樣嘢咧，佢勁撩越撩越深咁樣 係 啊。咁嚟緊會唔會將呢啲 element 放喺你嘅節目嗰度？ 會啊，即係好想喺即係騷動音樂呢個節目嗰度，將我自己聽中意嗰啲試下慢慢放落去咯，因為會同一般我都有擔心過嘅，即係大家會唔會即係接受到咧？特別 EDM， 因為即係如果初接觸或者初頭聽，覺得好燥咯咁樣。咁但係點樣去聽？我唔敢講點樣聽，但會分享點解我中意。大家聽實個聽啲乜嘢，我覺得可以試下咯， 快歌咯， 係係啊，聽完會跟住想跳舞咯， 跟住摁咯咁樣咯。 系啊，系啊，系啊，会想试下将香港有呢啲元素嘅电子音乐歌，再同外国嗰啲睇下 merge 埋一齐啊，系啦，咁样样。 OK， 所以有咁样咧，会预告一下咁样嚟紧， 同大家做定一个心理准备 啊， 唔好当佢系而家嘅骚动音乐，亦都唔好当 系啦，因 为 始终我觉得唔同咗主持，有唔同嘅 style， 有唔同嘅 content 摆落去。 虽然唔知得，亦都冇同佢 give me five， 虽然我都喺度，系啦。首先應該唔會有鬼故環節，但可能會有咁嘅元素，遲啲再算。 大家可以，我覺得可以懷抱住對一個肥美一個精壯嘅呢個期待，睇下騷動音樂嚟講會發生咩事咯。 同埋就係用我哋嘅方法去播一隻歌咯。我哋諗最 core 就係點樣播一隻歌咯。係，我諗嘅嘢。 咁你呢個 moment 你想點樣 tag 你最後頭先揀呢首歌？ 大家感受一下嗰個 drop 啊，個 drop 落嚟個 drop，you know，yeah。 下個禮拜節目開始啊，就係五點到七點啊。 係， 波成嚴琪。 骚动音乐，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 ，drop 啊！ 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4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1,0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2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7元，升5元，阿里巴巴294元，升9.2，建设银行5.57，升3.1，美团点评265.8，升8毫，小米集团23.1，升6.5，中国平安83.45，升7.5，工商银行4.41，升1.7，比亚迪股份129.7，跌4.6，港交所360.8，跌1.2，中国人寿18.5，升6.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日英镑系10.026，瑞士法郎8.475，澳元5.492，加元5.868，新西兰元5.121，欧元9.081。每百日元对港元7.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41美元，卖出1,91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较早前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近新田交汇处。就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新田交汇处。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中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丁九桥。而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较早前近住中文大学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场，一大车多，车龙嘅大消散。咁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荣昌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港湾豪庭。就喺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荣昌村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港湾豪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大潭花园和龟背湾。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茶果岭天后庙。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白沙湾码头。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要做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嚟到四点钟之后嘅苏动音乐啦，你好啊，严琼。 你好啊 ，Eric。 我哋送走咗你嘅新欢啦，系啦，但你嘅新欢咧五点钟就会见面翻嗰度咧，同大家道别啦，系啊。 我唯有继续面对我嘅旧爱啦，咁样。 系啊。 同埋呢个招呼系最后一次打啦，因为我哋四点钟翻嚟之后，梗局一定系讲呢一番对话噶嘛。 啊，系啊，你好，严琼。 Hello，Eric 啊，翻嚟四点钟之后啊，咁。 嗱，咁啊，平时咧，我哋因为通常都系播歌为主啦，咁但系因为即系今日话晒，即系呢一个组合嘅最后一集啦，系咪先？ 所以你决定好任性地净系讲嘢唔播歌，系咪？ 我决定将成个 spotlight 同成个光芒我自己攞尽佢。 好啊 ，It's all about me 系啦。 因为话晒呢两个星期大家都系咁做噶嘛。 梗系啦，我算少啦，话俾你知。咁 哎呀，其实咧，我想讲，我明明仲要喺继续喺呢间公司做嘢，所以我都系要收敛少少。 我就唔使啦。 系啦。有啲说话，有啲对白，我都系决定交俾阿 Eric 处理。 喂，嗱，咁我既然要将成个嘅光环系放晒喺我哋两个身上啦，即系完全唔理香港人 系 死活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早几日咧，我就私底喺自己嘅 Facebook 啦，同埋喺苏动音乐嗰个 page 嗰度咧，我哋出咗个 post 嘅，做啲咩咧咁样？ 我哋咧就好厉害地咧，想问下，你哋有冇啲嘢好好奇咧？可以关于梁德辉、关于 Eric 一啲嘢啦，又或者关于佢同苏动音乐嗰啲嘅情，严 琼嗰啲嘢啦。 我唔谂住答啦。 又话因为有人问你几谂住减肥啊，诸如此类咁样啦。我唔知关音乐咩事啦。 佢头先明明话哎呀睇唔晒添啊，但系点解你可以咁敏锐地就捕捉到嗰个？ 因为佢系 top comment。 系啦，咁样咁今日咧、yeah. 就真系用呢个时间咧嚟答翻啲听众嘅问题啊。 系咯，我成日开新呢啲 post 咧，即系有时人系中意自恋噶嘛，跟住间唔时你咩想知啊？ 系 通常冇嘢想知。 你啲黑心嘅人，人哋问你就系咯。但我想话好多听众好多嘢想知道、 啊。系咩？嚟啊！ 第一件事咧，就不如由头开始讲啦。 好啊。 点解会叫骚动音乐嘅？ 嗰阵时咧，呢个节目咧，嗰阵时系我本身做紧自己人嘅。 哦，其 实系啊，嗰时即系星期六二啊，系夜晚十二至二嗰个 啦。好耐啦嘛，真系系。 系啊，嗰、那个都有份搞噶，我涉猎好多唔同嘅嘢。 系啊，你喺呢度真系开咗好多， 开咗好多节目噶。 系啊， 嗱、手下留情啊。 系啊，冇人估到你啊，系啊， 自己人啊。 之前仲有骚 动啊， 绅士 啊，随机啊，我好、 啊 哦、多啊，跟住好心情啊。陈小芝咧，同侯嘉明咧， 系系系， 嗰阵时系小芝小芝开嘅，即系但系佢又搵做啦。咁冇讲咁远啦， 系 就系讲我啫。 系啦，点咧？ 嗰时谂咗好耐噶，因为佢哋突然间咧就系话啊，我哋决定要开一个音乐节目啦。因为嗰阵时港台都系充满住唔同类嘅 talk show 啦，而家都系啦。咁佢哋觉得， 等先，阿哥，我冇求你一件事。即系其实咧， 咁呢个系 fair comment 嚟噶。 星期一咧，我翻五至七啦，你凌晨都要翻工噶。 我都系录音噶， 系啊，所以咧，即系都我口下要留情。OK fine， 系啦。咁然之后佢哋就唔系，我哋觉得要系时候有一个改变啦。即系我觉得喂，香港电台好耐冇试过有一啲系真系即系做音乐类型为主打嘅一个节目，仲要系讲新歌，系啦。咁唔系张文新嗰啲歌咁样样。咁所以就系。 最后一日你啲 get 难度又点？ 系啊， 系啊。咁咧，然之后佢哋就话：，我哋想不如试下开一个音乐节目。咁我嗰阵时，我记得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就谂好啦，叫咩名好咧？因为隔篱台就有好多系音乐做节目嘅，咁佢哋用咗好多唔同类嘅食嘅字噶啦嘛。咁你就谂，同埋音乐节目你嚟去，好似一定要有音乐呢个字啦。 系冇错。 嗰阵时商台有一个节目咧，我觉得讲得几好嘅，系啦，那个主持人叫黄旭啊，咁佢嗰个节目名叫我有耳仔。咁我覺得呢個都幾 make sense， 同埋佢就冇咗音樂啊、歌啊諸如此類呢類嘅字喺中間，係啦。但係佢就喂，我有耳仔，所以我介紹一啲我覺得好聽嘅歌俾你聽咁樣咯。咁我覺得歌係幾好嘅。咁然之後我就諗咗好耐，諗唔到。咁我就覺得唯有都係乜乜音樂啦。趁翻我哋公司嘅要擺明居馬嗰一種嘅性格嘛，咁樣一聽落就知係咩啦，係簡單直接啦。跟住諗咗落啊，一定要有啲嘢係響嘅音嘅。咁諗咗好耐，好似係本身係。deadline 前兩個鐘我先，不如騷動啦咁。 你諗過咩先？即係除咗騷動， 鬼記得咩？十幾年前， 我、真係好耐啦。 但係嗰陣時，當時嘅台長係好唔中意呢個名嘅，係啦，因為覺得騷動真係引起騷動，真係好似好唔老禮咁樣嘅。同埋會唔會你會唔會即係鼓勵大家社會要發生唔同嘅騷動啊？我話你諗太多啦。 因为呢个 節目其實都喺度，應該有十二三年嘅， 好似有 啦，係啦，都係曾經香港呢個風和日麗嘅日子底下， 係啊，嗰十幾年冇咁多事情發生， 冇咁多事情發生嘅時候有呢個節目名嘅， 係啊，咁樣咯，咁最後就但係佢哋最後都覺得哦都 OK 嘅，都冇另一個嘅第二個 option 就 stick with 騷動音樂啦。 OK， 我跟咗你十幾年啦， 係啊，同埋開頭兩年係淨係播英文歌嘅咋， 啊， 係啊，呢個節目本身唔係支持廣東樂壇嘅。 好多香港歌手都十分失望啊！ 本身系净系播英文同埋好 indie 嘅歌， 咁点解会改嘅？ 最后系因为嗰阵时嘅台长啦，都系跟住佢话：，好啦吓，你唔好再咁任性啦吓，俾个 airtime 你，系时候真系要支持下香港乐坛啦咁样。 哦， 咁我最后就系、是，咁我开头系由访问开始先嘅，因为嗰阵时都经历过一个年纪咧，你会觉得哦咁。廣東歌好似大家都聽過啦，我想做啲好唔同嘅嘢咁樣啦。咁但係開始係因為做訪問嘅時候，開始發覺，咦，同香港嘅歌手傾個偈，或者啲製作人傾個偈嘅時候，發覺，咦，唔係喎，可能我對廣東歌都有嗰種嘅偏見喺度嘅喎，係啦，或者我認識都非常之片面嘅喎。跟住慢慢揾下，就覺得，咦，唔係喎，都幾多有趣嘅嘢，同埋幾多有趣嘅人啦，咁，咁開始就慢慢將成個 positioning 就轉翻做專做香港歌手為主。 哦 嘅歌啦，咁样咯，咁所以我而家好明嘅，即系我成日都话，你唔好成日proud到一啲即系话呢啲我唔会听嘅咯。其实我都曾经做过呢啲人啊，但系其实系好井底之蛙嘅。但系而家譬如我自己 keep 住做落去嘅时候，我都发觉喂唔系啊，就算我而家收紧派台碟都好啊，但 系 其实有好多好嘅歌我都未听过噶。即係喺 indie 嘅世界，喺 streaming 嘅世界，即係 keep learning, keep listening 咯。 我哋成日都話，因為而家越嚟越多歌手可以自己就已經做到一啲新歌出嚟啊嘛。咁的而且確因為嗰個庫存量大咗好多，鋪大咗好多，所以我哋都未必聽得曬呢位新嘅。 係啊，傾六分鐘啦咁樣。 好，繼續啦。之後咧，我哋就講啦。呢個其實我都好奇㗎。係。其實騷動音樂我哋依家兩年半啦，即係算係我唔係應該話之前同埋依家。 即係轉去做 weekday 時間啦， 係啦，咁 以前夜晚嘛， 咁但係其實算係有三個時段咁，一個星期六嘅夜晚，一個星期一至五嘅夜晚，跟住我哋 而家三至五啦， 下晝啦，咁我嚟緊又會再轉啦，真係。咁然之後都有聽眾問啦，我都好好奇，你最中意騷動係邊？騷動係邊個時段啊？ 最中意騷動喺邊個時段啊？我其實最中意都係禮拜六嘅時段嘅，好似冇咁多 judgement 咯， 係。咁就答埋下一条问题㗎啦，因为佢就问你呢係鍾意一个人做定两个人做，咁佢就鍾意一个人做多啲啦。 咁时段我鍾意夜晚嘅时段嘅，因为譬如你下昼我亦都好明嘅，即係你下昼以一个电台嘅 program, 你成个 rundown 嚟计，即係前后都系 talk show, 突然间中间咁样系一个点样嘅聆听嘅体验呢，究竟系。即係我都曾经都有呢个 struggle 嘅。咁你摆喺 weekday 嘅夜晚或者你 weekend 嘅晚上嘅时候，好似大家会觉得啊，我知道我可以花啲时间去聆听某一啲嘅嘢，我可以坐低落嚟听啲嘢，而唔系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我突然间就系、是、哇，咦，冚唪唥中间，咦，静落嚟咁样，咁系啦，系嗰个情绪上面系点样样咧？咁所以你望我自己做落嘅时候，我都嗰阵时嗰啲夜晚，你咪可以尽情啲，可以懒感性啊，挫你嘅声啊，诸如此类， 系 啦，咁同埋会啱一啲可能系再深度啲嘅谈话，可能喺夜晚嘅时候会 make sense 啲咯。 嗯， 系啦，咁同埋都系咯，冇咁多 judgement 咯。你都记得嗰阵时做到三至五嘅时候， 哇， 都几厉害噶啦，冚冚声啲嘢，而家都冚冚声，系咪先？ 好简单，唔好提完之后翻唔到转头啊，真系。 系啊，咁即系我觉得真嘅，因为我知道嚟紧又开始转一个新嘅时段啦，即系好多唔同，我哋二台好多唔同嘅主持都会搬去一个新嘅时段，开个新嘅节目咁样。咁我唔明白，可能听开嘅人会有一种嘅习惯喺中间嘅。咁但系习惯嚟嘅啫。Day one 你聽一個節目嘅時候都有一個新嘅習慣啦，咁我覺得睇下大家可以俾一啲善意或者 constructive 嘅意見咯，而 rather 定係下下 haters 咁嘅形式攻擊，咁樣咯，我覺得嗰個就係冇 point 嘅，即係如果你想你啲節目好聽啲嘅，咁你俾啲 constructive 嘅意見咯，而唔係搞出嚟嗰啲咯， 乖，所以我覺得你講得好有道理，但係都係。乖吓， 系啊， 喂，但系 我都闹啲 haters 噶，所以咁样咯。 哇，你真系冇包袱到一个点啊！ 我不嬲都冇包袱噶啦，其实 你今日更加冇咯。 Yeah. 你直情飘起身啦，已经、 啊。所以你一系就中意我，一系就唔中意我。It's fine。 咁呢个系 全世界啲人都系咁噶啦。 但系你系极端 case 噶嘛？ Yeah. 即系我觉得好多网友讲过你同黄冠斌，即系唔知呢个名字。其實係兩個都係極，係兩個都係極端嘅，即係一係好中意呢種 style， 一係就好唔中意咯，即係好似冇中間位。 係啊，尤其是我覺得，譬如你做人係咁啦，或者你做一個 音樂人做歌手都可以係有一個類似嘅 team。呢樣嘢我覺得有陣時都係由可能係見多咗唔同嘅音樂人或者製作人咧，佢哋因你始終都係一半商業啦，但係半都係一個藝術嘅工作嘛。 嗯、 你唔可以 please 到所有嘅人，如果咪出到嚟嗰陣時就完全冇性格咯、 嗯。 即係一個音樂嘅作品一樣係咁樣嘅。做法或者同一咁嘅評價咯，咁 而家講翻起以前嘅事情咧、嗯，我發現有一樣嘢我係唔記得咗嘅，但我頭先問翻你嘅時候，我哋大家都唔記得咗， 係咩？ 就點解嗰時會係我夾你嘅？ 我、哦這個、呢個咧，大家可以 send 封 email 問啦，周國峰先生啦，因為係佢提議嘅， 未必係佢，因為我係曾宇平律師話當然同我講嘅、 哦。不過咧嗰陣時我轉去做下晝一至五嘅時候咧，本身係夜晚八至十噶嘛，第一次調嘅時候，即係我離開 Game Five 第一個時段調係夜晚八至十啦，就係知道阿瓊嘅咁樣。咁然之後嗰陣時係當時嘅老細咧係有同我講，我有問過，因為大家都會八下，咁邊個同我做拍檔先咁樣？因為拍檔好鬼緊要噶嘛。咁然之後咧，嗰陣時佢又同我講係嚴瓊，哦咁都 OK make sense 咁樣咯。 你點解會覺得我 make sense 嘅？ 因為嗰陣時你做普通話台噶嘛。 係啊。 咁然之後你成日過嚟啱唔啱食咁樣噶嘛？ 我冇。有啦，哎呀呢啲 系啊，吹下水啊，诸如此类噶嘛，跟住同佢对答开，我觉得哦呢、這个两都 make sense 嘅，同埋唔虚伪唔假唔乞人憎。 我想问你有冇后悔啊？ 咁又冇， 真系冇。 咁啊中间嗱，既然我咁真啦，系咪？ 喂，等先，我未必承受到啊！嗱， 既然大家问啲真嘢嘛，中间咧我同阿琪经历嗰个好严重嘅意见分歧。系你近乎拆火嘅一个阶段嘅，呢我都唔怕同大家讲嘅。咁但系最后，但系最后嗰样嘢，我谂系因为大家都意见，大家系非常之 opinionated 嘅人嚟嘅，我同佢。 系。 咁然之后你可能，但系我系记得有一次我放咗一个长假去咗台湾之后，我突然间唔知噗一下通咗，咦唔系，其实有啲嘢，咁你当初都觉得呢两 make sense 啊，咁点解突然间你觉得咁唔 make sense 咧？咁会唔会其实我都好唔 make sense 咧？咁样，咁翻到嚟我系同佢约咗佢去饮咗杯嘢嘅。跟住之後就 resolve 成件事嘅，再慢慢咁樣。 你記得啊，竟然？ 我梗係記得啦。 因為我比較希望佢唔記得呢件事。 係啊，咁樣，但係嗰陣時我經歷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大家互相覺得好似係差唔多係啦，四個月喎，係啊，然之後大家互相摧殘大家咁樣嘅亦都。 我嗰四個月嘅經歷咧，就係我每到星期五嘅時候咧， 都想辭職啦嘛， 都會同波勝去講呢個星期到底係好咗定係更加差咧？ 係、啊， 我就用咁嘅心情過咗四個月。 係、啊， 但我覺得嗰四個月好妙嘅一樣嘢就係、是，我記得我哋副台長鄭希輝女士同我講過一個分享，我唔知佢有冇同你講過啊？佢話佢覺得我哋兩個搞成咁咧，好奇怪，因為佢聽過我哋兩個同佢講過嘅嘢啦，佢都覺得我哋兩個係為咗對方好， 係啊， 但係明明為咗對方好，點解會每一日一係佢整喊我啊我咁樣 係啦，整喊我，你自己喊啫嘛， 係啦咁樣啦，即係每日都好似哭喪咁樣喺度翻工咧咁樣， 係啊， 係， 但係人就係好奇怪嘅咯，即係呢一個世界就係咁奇怪。系啊，但系真系突然间，如果我冇去嗰个台湾嘅 trip 嘅话咧，我同阿琼中呢个 partnership 应该完咗噶啦。 系，同埋会反面收场。 应该系。系啦，系啊，好彩我去咗台湾啫。 哎呀，多谢台湾。 系啊，我真系好挂住去台湾啊，几时可以飞啊？喂，唔使再答第一问题啦，14分钟啦就嚟。 好啊，咁我就最后一个啦，好唔好？ 最后啦。 好啦，唔系，因为其实时间嘅问题啊，哦、我知道你好多嘢都好想答噶。 我答多半个钟咯。 好啊。 你原本啲歌唔好播啦，依家。 唔系，最紧要系点钟之后翻嚟，你继续答。 系咯，踩落 Game Five 咯。 因为其实 想知系咩 啊？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想知嘅、嗯，你会唔会特别记得同边个歌手嘅访问？ 其实好多都好记得㗎。 因为你做过太多歌手访问啦，真係。 其实係啊 ,so far 我觉得呢我自己最 enjoy 呢以电台嘅访问嚟计啦。我最 enjoy 係嗰陣时随机播放嘅时候呢同即係邀请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创作人啊填词人啊监制咁样呢佢哋每人嗰陣时揀十首歌就讲佢自己人生经历嗰个故事咁样。咁嗰陣时我好 enjoy 每一次嗰种嘅倾偈嘅。因为佢哋真係攞晒自己成上半生嘅人出嚟。话俾你知，譬如我当初就系点样慢慢去到由学写谱、 嗯， 然之后就抄谱，然之后咧就慢慢开始学点样去做编曲，所以 that's why 我嘅 inspiration 系嚟自乜嘢？我以前可能中意睇边一套嘅电影，边一套嘅动画，所以令到我而家中意写嘅歌词嘅方向都系偏向电影感啊，诸如此类。 嗯， 系啦，即系好多呢啲嘅故事系，哇！ 我因为做骚动嘅时候，你顶多都系同个歌手倾啫嘛。但系其实我成日都话，一首歌出到嚟，歌手有啲会牵涉埋系作曲同埋填词啦，甚至乎编曲或监制啦。但系好多有阵时就系佢只系负责系演绎嘅部分。咁我哋有几可系真系了解过嗰个真系创作人啊，即系作曲同埋填词或者编曲监制四个都系个创作单位嚟噶。佢哋嘅故事系点样咧？但系其实佢哋可以影响好多唔同嘅嘢噶。系啊，咁所以嗰一批嘅訪問我係最 memorable 嘅。但係如果你係講我即刻要講，我永遠都係提 Seventeen。我嗰陣時啱啱可以做騷動嘅時候，仲係夜晚即係六十點到十二點嘅時候咧。嗰陣時係我好冇信心，因為我完全唔知應該點樣 handle 一個音樂節目噶。咁我成日覺得自己做得好過死差嘅。 好難相信今時今日你會講出呢一番説話。 係啊，嗰十幾年前話，頭先我節目你開咗。 12、13。 係啦，即係12、13年前喎。咁你同埋嗰陣時，你真係冇得冇任何嘅 reference 啊！你喺港台都。 我好想打個岔。十二三年係點樣會知呢？係因為我哋要 check 翻你嘅合約，寫合約啲嘢啦。跟住我就 check 翻呢一張合約，第一時間開咧係十二三年前開啦。咁呢個咧某程度上都可以反映點解你會走㗎、因為我哋發現十二三年前嗰個批文同今日咧。我同 你冇底线，咪我冇底线咯，而家。 我同我监制睇到嘅时候，我哋两个都好 O 嘴啊，即系非常之惊讶呢件事，好俾。 其 实 我都做传媒嘅人都系非常之 系啊，真系好 刻苦耐 劳，真系。 咁但系嗰阵时系我系经历咗一次访问完咗之后咧，系嗰阵时就系Seventeen， 嗰阵时就系 Over the Rainbow。我唔記得係 Volume 2定 3 啦，有安樂嗰一首歌嘅。咁然之後做完嘅時候係佢兩個突然間 stay behind 同我講，喂，其實我多謝你呢個訪問。跟住我係打個突嘅，好似係移民，我唔記得移民定 Alan 講。跟住佢話係因為我 feel 到你想知好多嘢，而你問咗一啲嘢係令到我哋講咗一啲可能喺某啲訪問好難講到嘅嘢。咁 detail 我唔記得係咩啦。咁但係嗰一次我係突然間，原來。做訪問是一件这样的事、你要去聆听对方啦，然之后你 provide 到一个很舒服的环境跟对方真的嚟一个沟通咯。那时候给到一个很大的 insight， 就是原来訪問应该是这样做的。訪問不是只是我写了十条问题我问完之后拜多谢晒这样。而是真的令我 treasure 那种的沟通和那种的 storytelling 这样。那这个就是我到现在我很 enjoy 做訪問的一个原因啦。所以即刻讲每一次通常都是讲 Seventeen。 因为我哋之后仲有一次经历咧，系星期日凌晨嘅时候，你同阿波翻嚟做一个 Alan 嘅特别嘅嗰个节目啊。 哦，系 啊，就我觉得我嗰下嗰晚我好见到你嘅情绪，我谂中间都真系有好多故事喺度。 系啊，咁我真系锡罗恩雄嘅，系啊，咁样咯。咁但系系啊，所以我 treasure 即系佢帶到俾我哋香港樂壇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其實 after all 唔係淨係羅威同一個啦，其實好多唔同嘅歌手嘅音樂人都有呢一個嘅，佢哋付出咗嘅啲心血喺度咯。所以我覺得有陣時就係一首歌三分鐘，但係 treasure 一下人哋背後嗰一種嘅努力咯。咁講到係 Seventeen， 我係播呢一首歌。 很久很久以前。记得那时候你们心目中的天空是一片蓝色，一切都是完美的，在一起你们很快乐，有时候你们又会很伤感。 那年那遇见的一天，你我仿似从没有分别，都没人要，大家都可以照顾大家。你说你喜欢关淑怡，我说我喜欢林忆莲，我们竟然做到用晒啲零用钱在卡拉 OK 全程唱他们的歌。如果是现在，你还会不会？你还会不会？出家门。 想要的，替上几句就没了。就算不能够称心如人，也不要灰心了。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立荣航空一架定期飞东沙的军方包机，寻日因为无法进入香港飞航情报区，中途返航。行政院长苏贞昌话，航机依照飞航的标准和国际惯例来做，不应该影响相关航机运作。至于这个是否为大陆的小动作，苏贞昌说目前仍在了解。本港民航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事件中民航处一直按照既定机制和程序行事，根据既定机制，航机使用提问所指的有关航道进入香港飞行情报区之前，需要由香港和台湾双方的航空管制中心事先协调，以及获得香港民航处批准。昨日接获台湾民航当局通知，有关航班打算经事件中的航道进入香港飞行情报区。因应当时情况，民航处通知台湾航空管制中心，有关航班需要遵守的最低安全高度。台湾航空管制中心其后向民航处表示，取消有关航班进入香港飞行情报区的要求。市建局宣布启动旺角山东街和地士道街的重建项目，涉及大约170个业权、大约280户的家庭，估计有不少是"劏"房户。预计项目在10年之后完成，重建之后将会提供300个中小型单位，全部供应私人市场。项目草图将会交予城规会，若果获得通过，一年半至到两年之后可以提出收购价，会按一贯政策收购。自住业主会获同区七年楼龄的现金补偿，楼换楼安排亦都会继续。项目内有不少劏房户，如果合乎资格，劏房户会获一般租客相同的条件处理。有地铺业主说，要重建亦都没办法，最重要是有赔偿。在立法会18个事务委员会当中，建制派议员已经取得共16个委员会主席席位，福利事务委员会和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仍然未选出主席。立法会今日有9个事务委员会就延任后的新一个年度选举正副主席，其中民建联的梁志祥当选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经民联梁美芬当选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工联会陆仲雄当选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 一名女子以 USB 充电线勒毙23岁儿子之后企图服药自杀，她在高等法院承认一项误杀罪，法官认为被告犯案的时候受到精神问题影响，会先索取精神科和感化报告，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30号判刑。报称在案发之前任职小学校工的57岁被告，涉嫌去年2月22号在将军澳善明村善御楼的住所将安眠药混入汤之后给个仔服用，等到个仔在梳化入睡之后用充电线勒死儿子，被告之后服食老鼠药和安眠药。三名精神科医生诊断被告患有严重抑郁症，案发的时候受到妄想性障碍和精神错乱困扰。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2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7元，升5元，阿里巴巴294元，升9.2，建设银行5.56，升3毫，美团点评265.8，升8毫，小米集团23.15，升7毫，中国平安83.45，升7毫半，工商银行4.42，升1毫8，比亚迪股份129.6，跌4.7，港交所361.2，跌8毫，中国人寿18.5，是升6毫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765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61美元，卖出191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清场嘅报告啦。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啦，近住锦绣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接近新田交汇处。另外喺九龙啦，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之前啦近住荣昌村就有坏车噶，咁都系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接近樱桃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都是有龙尾的了，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同一个方向啦，东行方向后些少落去糖水道的支路咧系车多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出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近举园；南塘道上行龙尾喺健雅花园，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啦，开始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天后庙对开嗰段咧系多车噶，咁其中咧慢线有煤气工程，咁所以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特别小心忍让。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 坚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咧，西九龙应该系西贡公路，西贡公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啦，系多车，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点半嘅时候咧，就严琼会有佢嘅呢个华语歌嘅选择啦。 系啦，今日咧就我会俾翻个 spotlight 俾 Eric 嘅。 我最中意系咩？光环 系同埋呢个焦点啊，系啦， 系啊， 因为咧今日系Eric 同严琼呢个组合嘅苏道音乐最后一日啦。咁啊，下个星期一开始我哋去到五至七嘅时段。 我话阿琼可以下个礼拜五先嚟悼念我啊嘛，因为头七嘛。 不过夜晚嘅时候又见到同事见到你凌晨出门喺直播室， 我下个礼拜五夜晚见到个系 Barbie 啊。 都好咁样讲咯，咁样 系啊， 系啦，所以我哋咧会用埋呢半个钟嘅时候咧睇翻咧我哋网友啊或者系听众咧有一啲嘅问题想问下你嘅。 不过我咧好 appreciate 有啲即系通常都系嘅，即系其实好地地你听紧一个电台节目，你唔会突然间想留个 comment 啊，诸如此类，除非佢好憎你嘅啫。通常都系咁噶啦。咁但系我 appreciate 有啲听众佢系会好喜欢，或者佢好听得出一啲访问嗰啲嘉宾佢哋讲嘅故事啊，即系佢哋真系有俾心去沟通咯，都系嗰个过程咯。即系我觉得呢啲听众系非常之难得嘅一群人嚟嘅，因为佢哋真系电台都算系夕阳工业啦。即系广东歌，好似有好多人都比喻成为一种哇，好似即系啊，我哋嘅将来会系点，会不断去思考嘅议题啦咁样。但系有呢啲嘅听众，我觉得即系就仲有嗰一种嘅生命力可以继续行落去咯。无论系音乐人又好，电台呢个工业都好咁样咯。 同埋我好喜欢我哋有啲听众会留 comment 话好中意我哋啲 jingle 啊。 哦，呢个真系哇，要俾翻啲 credit 先。 系啊系啊，细数。从头细数 系啦，为我哋苏总我做过我哋嗰啲 jingle 咧，系啦，我哋好难一次播出嚟啦，差唔多成十分钟咁样。有寻日上过嚟介绍佢新专辑嘅 Edgar 啦， 系， 跟住有香港呢队乐队 Blaster 啦， 系， 跟住有 Boogie Playboys 啦， 系， 咁跟住之后咧就有坤哥加埋有系阿咳新风啦， 系 啦，即系听歌就要睇路呢、這个，系啦， 阿婆会听我倾诉嗰条啦， 系啦，跟住有 The Hurts 啦，系啦，香港乐队啦，有 Sunset Arise 啦，有 Dear Jane 啦 ，Dusty Bottle 啦 ，Grey Tone 啦，冯允谦啦 ，J Ari 啦，洪家豪啦，陈雷啦，林奕康啦，林家谦嘅， 王嘉怡。 讲咗你第一讲 又 系啦，多谢晒呢班嘅歌手， 多谢晒， 全部都好好听， 好好听。但系可唔可以拣一个最中意噶？我哋一人拣一个啊！ 哇，好难拣个最， 系因为下个星期开始我哋会有新嘅 jingle， 我哋下个星期会开始多谢新嘅歌手。 最有趣嘅系应该个创作过程最得意系 Cousin 风嗰个嘅，因为我系讲到明系因为嗰阵时听到阿 Cousin 咧，佢咪成日有啲咧乱咁填歌词嘅 demo 摆上 YouTube 嘅。 我记得嗰个灵感系嚟自边条添？ 边条啫？ 试鞋不要老古啦。 哦 系啊， 跟住我不如我哋揾阿 Cousin 做一个类似咁样嘅 jingle 啊，咁样九唔搭八嗰啲啊，跟住之后就邀请咗佢，跟住佢话好啊，咁咯咁，跟住就嗰个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经验嚟嘅。 系， 仲有 边个？ 你中意啊？ 我好中意 Green Tone 嗰首。 Green Tone 嗰個又係好有型。 係因為其實入面係有齊佢嗰陣時呢個 label 上面好多人啦，連 JB 都有佢把聲喺入邊。JB 唔講粗口喎，大佬。好難得為咗收到音樂，好大氣心啊！咁樣。 係啊，所以要多謝即係上述頭先提過嘅咁多個唔同嘅單位啦。 係 啦，所以我哋平時用最多嘅都係 Green Tone 啦、Edgar 啦、J 風啦，因為夠短，因為我哋好長氣。 好中意开麦啊！我哋咁样，真系好享受开麦嘅过程咁样。 系啦，咁样下一条。 好啦，我之后咧，我其实我喺度头先都问你到底想唔想答嘅问题。 咩问题？ 就其实好多人都好好奇，点解你会走？ 哦，咁阿琼头先之前讲过一个好大嘅线索，就系佢 check 过份合约啦，自己听翻头半个钟啦。 有啲重温咁 样，但系因为我觉得我唔知道啊，咁有好多原因嘅。咁老实地说咧，就我阿妈退咗休啦，咁我爸已经退咗休啦。咁我 真系咁 吓，真系咁、啊、你始终你叫做系生活有一个唔同咗啦。咁然之后你可能家庭嘅负担你重咗好多。 嗯， 咁你就真系会谂，可能系啊，咁而家呢个工作能够将我嘅家庭生活可以带到咩地方咧？ 嗯， 咁我有冇第二个 option 咧？咁、第二就系、咁始终做咗呢个节目都。做咗港台啦，都嚟紧第19年啦。 呢、這个真系好恐怖嘅一件事。 咁佢好多唔同嘅岗位我都做过，即系监制上嘅角色我做过啦，即系做 show 我做过啦，跟住然之后做拍一啲系视像节目嘅嘢又做过啦，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嘢都做过啦咁样。咁你就谂啊，咁我再喺度嘅时候，我下一个阶段我仲可以喺呢度，我而家先至呢个年纪，咁我仲有嗰啲日子我做紧啲乜嘢咧？咁然之后 做老海鲜咯。 咁但係做老海鮮，我可以喺你將來做咗台長之後，我再返嚟做老海鮮㗎嘛。 有將來有得做台長，你不如話我做廣播處長。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可以做一個好貴㗎海鮮拼盤啦，直情係。 多謝曬你嘅抬舉啊！ 咁我就覺得 OK， 咁不如趁呢個時候又咁啱有另一個機會擺喺度嘅時候，咁我係咪可以試下另一啲嘢呢？即係我覺得電台俾到我嘅嘢，我好珍惜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同人溝通嘅方法啦，或者對 show business 嘅一啲嘅理解啦，都有一種皮毛嘅認識啦咁樣。咁我覺得，咁不如嚟緊另一方面，即係我做健身教練嘅嘢，我都覺得，我都喜愛嘅。系啦，咁我不如试下啦，咁样咯，系啊，咁系咯，好，咁我都可以试下嘅，真系，咁都试紧啦， 点都系专业嘅咁样， 系咯，咁所以系咯，即系因为我做咗咁耐，可能我又怕闷啦，咁即系做嚟做，我会唔会，同埋我真系好惊自己做老海鲜啊？ 你有一种唔会嘅原因系因为咧，佢 我系长青嘅。 因为其实我见到有个听众咧，佢喺度留言，佢讲咗一句我觉得几值得讲嘅，就系佢话我哋两个系咪因误会而一齐，因了解而分开？ 哦， 但系我想讲先咧，就系、Eric 系一个咧，你唔识佢，你只系听坊间嘅评语咧， 好憎我咯， 系啦， 系啊， 但系当你 我都知噶， 因为坊间嘅评语都系会飘落当事人嘅耳仔入边嘅， 系啊， 但系佢一个你了解咗佢之后咧。你係唔會唔捨得同佢分開嘅人嚟嘅，係、啦，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坊間傳言嘅係真係好冇禮貌同埋好乞人憎啦， 係啊，係 同埋 坊間傳言 人好唔隨和啦， 因為我唔笑就係黑面嘅啦，係 啦，但係其實當你了解， 我其實我又唔係特別好中意 social 嘅人嚟啦。 哦，你直情係 唔啦， 即係唔中意啦咁樣啦。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嚇有一樣嘢就反而係當你識咗呢個人之後咧、你係一個好合理嘅人。 嗯， 而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其实当你出去做嘢嘅时候咧，你想揾一啲合理嘅人已经非常之难了。 嗯， 所以其实当佢好合理嘅时候咧，哎，做咩变咗表白嘅节目咁样？ 系啊，同埋系赞美我， 系赞美 ，praise me。 即系当佢合理，你会觉得好罕有啊！ 哦， 就呢一种罕有，令到你觉得死啦！呢间公司又少咗个合理嘅人啦、 啊。咁但系呢个社会上呢个合理嘅人仲存在嘅咩？去咗第二度啫嘛。 系去咗夜晚啊！想唔想介绍下新节目啊？ 自己听咯。 好多人，因为 我去嗰度系拱照芭比噶嘛。我系衬托芭比咯， 希望你成功。 我系港台嘅 Ken 啊，系。 因为其实对于我嚟讲，我想问，因为好多我听到有啲听众已经驳咗啦，因为佢听咗 trailer 嘛，佢好多人都问我你系咪会讲鬼故？ 哦， 系啊， 都可以谂下。 嗯，咁大家就可以期待下啦。 系咯，等我谂。 你哋想听好耐？ 用音乐说鬼故事。 好嘢喎、 啊！正啊！ 呢个真系得你先谂得到，系咪先做到？ 音乐说系阴间个音啊！ 你破坏咗，你破坏咗 Ben 新节目， 正啊、 人哋都未开始做，俾你搞成咁。 可能大家会更加觉得哇，真系啊！音乐说咁样，可能有另一种嘅享受嘅感觉咧。 同埋嗰个时段好啱。 唔好再讲嗰样嘢，讲翻我。 但其实我想问你做咗咁多年咧，你有冇曾经会觉得有啲闷噶？已经 会，尤其是咧，其实近年大家都知道音乐嗰个 trend 咧系，好似六嗱以前一首歌你讲紧哦一首派台歌，咁、佢可能会可能系last 咗可能三四个月，系啦，咁所以以前先有咩一年可能行三 plug 啊咁样噶嘛，咁但系而家你已经见其实普遍一个歌手佢一年系可能有六至七 plug 噶嘛，咁、你有阵时真系可能每一次你可能真系隔四至六个礼拜， 系啊两三 左右系啦个零月，跟住你就会又再见到系同一批嘅歌手，咁而其实而家你话歌手嘅数量话多又唔系多，但系话少。唔係話少唔係少，但係話多都唔係多，咁所以你好多時就係、啊、好似又每六個禮拜就一個嘅 cycle 就 repeat 啦咁樣。咁當然我成日覺得就係歌有陣時真係好似啊，係咪淨係喺電台攞咗三甲或者諸如此類，咁就叫完咗首歌嘅生命呢、其實唔係，因為我有好多朋友聽歌，佢都可能係而家先聽緊，可能係對上兩 plug 嘅歌，係啦，即嗰個首歌可能喺網上個壽命都係偏長嘅，但係喺電台就好似係好似好趕急地已經完成咗佢成個生命過程啦，咁樣樣咯， 太多新歌啦。 咁所以嗰陣時都曾經有一種啊，好似哇，每六個禮拜又再見到嗰位歌手。我唔係講嗰個手悶啊，而係你都會諗就係、是，咁我今次仲有咩新嘢再同你講咧？即係尤其是你可能喺啲三部曲啊，或者你鋪排嘅一張專輯嘅概念。咁、其實你可能第一次上嚟已經簡介咗啦。咁中間第二、第三首嘅時候，可能都係類似嘅嘢，你就覺得你又唔想令件事好悶，但係你又想宣傳嗰件事，咁。點樣做呢？咁嗰陣時係會有一種棘位，就係、死啦！會唔會真係好悶啊？會唔會總係講係都係嗰啲嘢啊？我諗嗰陣時會比較多係呢啲咯。 但你有冇處理過呢個棘位啊？ 咪弱少啲咯，即係可能第加 plug 先上嚟 啊，都係我哋 都會嘅，因為係咁你係下一 plug 上嚟，你可以 recap 翻上一 plug 噶嘛。咁又多翻個新鮮感噶嘛。因為有陣時你真係冇咁多 material， 其實對方都可能未必有咁多 material 可以同你 share。 系， 即系咁咯，系啊，咁所以又唔关 系，就唔关呢啲嘢事，不过真系下一个阶段咯，咁样。同埋有啲人问翻你会唔会翻翻嚟做 full time 嘛？ 都系等阿琼升官发财嘅日子啊！ 好大压力啊，知唔知咁 样？系啊，俾心机啊你，系啊。 我咁会俾人打压噶，就刻意唔想你翻嚟。 系咩？Oops，sorry。 佢而家你阻住我搵食啊，某程度。 咁你希望我喺出面发达之后，我请你嚟做终点啊？ 你知道我对做你公司终点好感兴趣噶？ 系啊，梗系知啦，好大只佬个公司啊，劲多。快啲啦，有咩问题想知啊？ 太冇底线啊！呢、這个节目 咁好听啊，系啊。 喂，但系其实咧，我一路都好羡慕，又唔系羡慕，我一路都觉得好奇妙噶、啊，就是、你同波性嘅关系。 哦， 系啊，因为其实又可以讲少少啦，呢、這个就系、是。點解係波性接手做騷動音樂嘅一個原因啊？ 唔係我，唔係我揾佢㗎。 係係係，呢個真係唔關 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如果對方佢即係如果佢有自己想做嘅嘢，係應該佢自己決定咯，唔應該係我哋安排。 但係佢話其實嗰個棘位咧，嗰、那個導火線啦、啊，係你哋兩個有一次搭小巴，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啊。 你記唔記得嗰單嘢係點㗎？ 我記得啊，但係因為呢個牽涉佢，我唔知道可以講幾多啊。你自己決定、啊。 我覺得冇問題喎，應該。 咁、哦、你講我睇，我再補充。 其实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做骚动音乐或者做音乐节目的，因为其实之前呢在他和你在小巴的这个倾谈当中呢，我是有问过他的意愿的，因为我那时几乎是属于这个鱼翁撒网，是问了全部可能、啊、的人、啊、包括一些街外的一些的、专业的人士、啊、样其实他那时他都是落了我集的了、因为佢话哦，其实即系冇谂过，唉，我唔知点样做一个音乐节目，即系佢都系咁样讲啦。所以我哋两个都系属于一种真系一个新嘅态度去做一个音乐节目啦。 啱、其实都 系啦。咁但系试完咧，就系、是、你激起佢，觉得哦，原来音乐节目唔一定要 哦嗰、那个对话 系啊， okay, 因为我哋讲好多嘢噶。 系啊，所以我真系觉得呢段对话都唔出得街。我哋头先讲成个几钟嘅都唔出得街噶咯。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咧系我自己中意嘅音樂節目嗰一種嘅，因為我中意做訪問啦，咁所以你見我好 heavily 都係 base on 一啲 訪問形式嘅一啲音樂節目啦，即係而家騷動都係一個咁嘅形式啦。咁我亦都某程度上可能就係我跳唔出我自己嗰個框框啦，都可以係。咁、但係譬如我知道阿瓊同埋阿波成，其實佢哋兩個各自有好多唔同嘅嘢去理解一啲嘢。譬如阿瓊佢睇好多台灣咧，嗱佢好熟華語嘅音樂啦，佢好睇好多可能內地又好。台灣又好，即係嗰啲唔同類型嘅音樂節目啊 ，YouTube 上面音樂節目，佢有陣時會介紹好多俾我睇嘅，即係嗰啲娜娜大師啊，即係嗰啲咧，咁我覺得其實係啦，即係佢哋都係一啲介紹緊係佢哋本土嘅音樂、流行音樂、啊，但係佢可以用一個完全好唔同、好分嘅方法去到介紹，甚至乎啲歌手都好 enjoy 落去，哎，好一齊搞下笑啊！但係我都想問過，咁佢哋就有呢一個 mindset 咯，但係呢個係我冇嘅。即係你叫我做，我做唔到呢一類嘅美學出嚟㗎。跟住阿波又係佢會諗好多，佢嗱你頭先聽嗰頭一個鐘嘅時候啦，嗱、佢又聽下啲 soundtrack 啊，佢又鍾意即係而家又係真係 DJ 啦、即係嗰啲玩下 mixing 啊，玩下 remix 啊等等嗰啲打下碟啊咁樣 EDM 啊，你聽佢聽好多唔同類型嘅嘢㗎，即係呢啲其實你同埋聽佢講，佢真係撩得好深入地去了解嘅，即係呢啲嘢都唔係我有嘅嘢。咁我覺得咁、你唔需要 follow 一個我而家呢種老海鮮嘅音樂嘅訪問嘅方法去做噶嘛，你咪用你哋嘅方法去做咯。再加上而家成個世界，你睇下 KKBOX 啊、嗰啲 Jux 啊，冚唪啲串流平台各自用緊自己唔同嘅方法去到經營緊一啲音樂節目，但係佢哋可以牽涉係有遊戲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但係其實都好 drive 到啲人去睇噶。咁點解淨係得我呢種嘅方法做啫？我呢種做可能根本就唔入流添啦，係咪先？唔係真係 真係你要與時並進噶嘛，其實。咁所以我覺得，既然咁當然我嗰陣時冇話你一定要做，因為你自己諗下咯。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喺度用某一種方法去做，咁你就唔好咁做啦，因為自己會辛苦。但如果你自己一種嘅角度去到諗一種嘅音樂節目，咁你咪試下做咯。係啊，咁聽眾係需要，所以我都話聽眾係需要試下適應嘅、互相彼此去了解，我當係一個，即係你俾聽眾了解你，你哋又了解下聽眾咯。咁然之後，咁慢慢其實大家就 work 到 way out 啦，即係咁咯。 系啊，所以 都差唔多啦。 期待啊，期待下个星期一五至七。 系啊，咁样咁啊，下个礼拜一啦，五点到七点咧，咁啊有严琼同埋系波成啦，佢哋呢个系新版本嘅 Soul 音乐喎。我听佢哋同我讲过，有好多一啲几有趣嘅一啲嘅环节噶。 同埋我会挂住你噶、 放心啦，我都成日挂住我自己噶。I'm so full of myself, you know. 系啦， 救命！佢真系好夸张啊，今日。 喺 Give Me Five 嗰陣時完嘅時候咧，我最尾就係播咗一個我最中意嘅就 Twins 啦，大家都知道我中意 Twins 係咪先？嘅你最紅啦。咁、但我今日我轉咗啦，今日咧喺最尾嘅時候咧，我就揀咗呢一首，係啦。咁我覺得係輕鬆啦、快樂啦。咁但係一樣嘢就係我知道香港係好多人都係面對緊好多唔同嘅困難嘅。而呢一首歌，我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一種最後嘅勝利嘅。揾嚟有鄭伊健嘅呢一首《自動勝利》。Let's fight！ 是不是要我走了呢？我仲在这里啊。加入个烟草先好不好？下个礼拜一五至七有严琼和波胜啊。拜拜。Take care. I love you. 越搏斗战意越高企，自信半跌了又再起，坚决相信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练变胜利。来前程 go go go go go， 只要出手气势令到飞起。来前程 go go go go go， 大力捍卫理想自动满步似真理。越怪魔我即刻变大个，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逐个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又再起，坚决相信为战友我定必胜利。越探索世界越优美，让我奋斗到廿六世纪，坚决相信为了爱我定必胜利。 世界要飞起，在前程 go go go go go， 大力捍卫理想，始终满布置准备。越怪我，我即刻变大个，遇见高手痛快得多，一激起我就有火，尽快尽快变胜负，亦不必想再拖，最好的必须再练过。反击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对方一个二个，我但求全击破。